喂，政治好丑恶噶。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政治很深的，我们不懂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在各种的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吃得的吗？ 是啊，真的吃得的。乜你没有听过政治咖喱饭吗？ 咖喱饭有没有料到 的？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还有大辣、中辣、小辣。 这个啱听了，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10点至11点，政治咖喱饭。 好，欢迎收看下一节的解围。刚才上一节我们提过呢，就是我收到风呢，就是有人告诉我呢，政府或者啲公营机构呢，想推动一个政策呢，就是叫啲业主就用个管理费嘅百分比，唔知大个百分比未定啦，就做定个基金出嚟，就去即係 令到啲业主容易啲俾维修费， 即係缴付日后未来发生嘅维修费咁样嘅。咁我头先我讲咗我反对理据啦，咁样上一节完之前呢，咁Bonnie呢都讲咗，就觉得即係嗰啲支援嗰啲嘢更加难申请啦啲咁样。咁我想讲呢，其实五海呢一个呢，就正正就係站咗响諗呢个政策镜嘅担忧啦。因为呢而家个问题咁嘛。政府响以前是俾紧，即系我讲以前嚟讲十几年前嗰啲啦，系讲紧俾几千蚊一户， 系 嘛，或者长者你咪申请资产审查，申请啲资助咯，嗰啲都系十几年前嘅事啦。咁去到2009年，推出楼宇更新大行动两转嘅楼宇更新大行动，系嘛，其实我都唔知点解而家呢转叫2.0，其实嗰个先出咗2.0噶啦，系咪？佢哋都傻傻地嘅。嗰次咧就大幅將嗰個資助金額咧，老人家嗰邊咧就提升到去40,000，而一般嘅業主咧就56,000，咁樣嘅機制。咁我嚟俾大家繳付維修費。當時咧，大家揸住嗰16,000或者40,000咧，就佔咗成個維修費一個好大嘅比例。即係你做50,000，我俾16,000，你都算大比例啦，係咪先？當時做50,000嘅維修係好多錢嘅咯。是咪咁所以呢政府都不断去到推动大家做维修嘛。是咪佢又一方面唔係好着力打击嗰啲，即係我哋觉得佢唔够力度啦，打击嗰啲围标佢唔够力度啦。另一方面佢又不断就做啲政策出嚟就拱大家去做维修啦。咁后期就除咗俾资助之外，仲要加埋个，即係呢个係软啦，呢个係一个拉力啦，我哋叫pull factor 啦，係咪。跟住另外有个 push factor 嘅，有个推力嘅，就係俾个强制验楼令你啦。我又要你强制验楼推你埋去，然之后又搵个优惠拉你埋嚟，即係资助拉你埋嚟。 软硬兼施啦。 软硬兼施就叫你去到做个维修。咁最后嘅得益者呢，就係嗰啲就係做围标嘅不法之徒。你哋啲业主又有政府拱你哋，又有政府拉你哋。係咪去落去呢个围标嘅漩涡里面。咁啊，讲话先，唔可以讲个点解系道理呢？因为政府咧，再俾多啲钱都好咧，都已经唔吸引啦。 系啊， 我试问下，而家俾16,000，你边吸引啫？我哋识啲居屋做10,000-80,000噶，你俾16,000我啊？系嘛？做得啲咩啊？系咪？即系政府再抌啲钱落去咧，都已经即系咚一声都冇啊！ 系。 是咪？ 即系以前就话系啲豉油啦，而家翻都唔系豉油添。 即系呢个拉力咧，就逐渐降低。即系用呢个资助去拉动大家去做维修咧，个拉力咧就逐渐降低咗啦。咁所以咧，佢就要谂计仔啦。呢个计仔咧，头先我讲嗰个啦，你夹咗个基金先。夹住先。储得咁上下啦，收到维修令啦，系咪？收到或者验楼令啦，做维修啦。咁你可能 因为之前储咗钱啊嘛， 嗯， 你结果到时再要夹嗰笔钱，就系应该俾成笔嘅可能系六成、四成、五成，诸如此类啦， 系 嘛？咁政府再俾嗰啲资助咧，个拉力就生效翻咯， 嗯， 系嘛？咁但系我所以点解我就所以点解我形容咧呢一个嘅政策咧系完全唔系企响打击。即系呢啲 围标 里边嘅， 嗯， 系咪？喂，我调翻转讲啊，如果啲业主佢哋识储钱嘅自己， 嗯， 系嘛，个个都自己谂住，哦，我做维修我就储钱， 嗯， 系嘛，我储咗钱，我摆喺你度同摆喺我自己度， 一样， 系嘛，大家点拣啦，系嘛，即系大家大家冇纪律嘅啫， 系， 系咪？咁所以呢个咧，即系我真系非常非常之有保留嘅一个政策。 嗯。 我好希望呢个风唔系真嘅。 嗯。 系咪？嗱，咁点解我都会攞呢出嚟讲呢？有啲观众可能会担心，嗯，喂，呢样嘢都未必系真嘅，系咪？嗱，第一，我个消息系好可靠嘅人同我讲嘅。 嗯。 佢哋淨系攞呢个政策嚟问我意见。 嗯。 睇下我哋大联盟系点样睇。 嗯。 OK， 咁所以呢个咧就完全唔系无的放矢嘅。 嗯， 咁最后佢听完我意见，佢唔攞出嚟，我拍手掌。 嗯， 系嘛？佢攞出嚟，我今日都要事先闹定佢先。 嗯， 咁但系我点解都会讲咧？因为我想再分析一下咧。 嗯， 有啲大厦佢哋自发性做一啲基金。 嗯， 嗰个嘅情况系点样？ 嗯， 嗱，大家有啲公契咧系写到明咧。是要有基金的， 嗯， 是要储钱的， 嗯， 是要有一个营运资金啊，大维修或者甚至列明好得意的， 嗯， 你仔细都列明，嗱，水泵啊，后备发电机啊，就要咧大家喺储嗰个基金里面攞钱， 嗯， 唔系呢啲嘢咧就唔可以喺嗰个铺度攞嘅， 即系要喺日常管理发基金嗰度做， 系啦，即系基即系咁写到明冇办法啦， 系， 因为但系嗰啲都唔系货大维修嘅， 嗯。 都唔系货大维修嘅， 嗯， 即系就算大维修都唔系每样嘢都包含喺个基金里面可以用嘅， 嗯， 即系当然我理解结构性嘅嘢系可以用嘅， 系 嘛，咁呢个视乎公契啦，亦都我谂有呢啲我遇到呢啲嘅雷嘅公契都系廿零三十单嘅啫，即系占我接触到嘅公契比例系好少好少， 嗯， 系嘛，通常都系一啲比较新型啲屋苑就会有咁嘅情况。啊，或者啲十至十五年樓齡， 或者係大型啲啦， 係啦，都唔係啊，我只不過啲細型嘅，大型反而唔會咁寫添， 係咪啊？ 係啊，咁但係個我點解會覺得呢個基金係有啲問題咧？第一因為如果已經夾咗錢嘅話咧，我第一啦，其實重複翻頭先我哋嗰個警覺性咧， 嗯， 大家唔需要夾錢咧，而用一啲已經夾咗嘅錢咧，大家警覺性係好低嘅， 嗯。 是完全不理解的。 嗯。 咁另一样嘢我是好担忧嘅呢就是因为大家知道有骨钱喺度呢就成日都以为我使咗佢咪算囉。 嗯。 咁你好松懈地唔去监管咁样去到招标去聘请啲承建商或者聘请个顾问或者乱咁听顾问意见嘅话呢咁呢个就係大家成日都处理唔到嗰个控制维修嗰个问题。 嗯。 呢个好严重。即系我都讲翻咧，我星期五会遇到一单系咩个案咧、嗯？我简单讲个案出嚟啦。我即系如果嗰个案 嘅听众， 即系我唔会开名住啦，因为我谂住可能睇下个情况点，我睇约下嗰啲朋友可唔可以下星期上嚟讲下。 嗯， 咁嗰个系咩事咧？就系咧，佢哋法团咧曾经决议过咧， 嗯， 就响自己管理费里边， 嗯， 再收多60%。作为 就唔系抽嘅，额外俾嘅， 额外俾嘅，即系你本来俾一百蚊， 就俾160啦， 俾多60蚊， 嗯， 就for呢样嘢， 嗯， 咁当然啦，咪又好似大家接触好多唔同嘅新闻，讲嗰啲大会咁样咯， 嗯， 其实所谓大会通过咗，佢有够法定人数嘅， 嗯， 咁但系其实好多业主都唔知道发生紧咩事咯，系、 嗯、 嘛，咁、嗯、就夹，咁就原来收到通知话要夹嗰笔钱咯， 嗯。 咁揾我哋嘅业主就当然好反对啦，因为其实佢一年大概係我冇记错几百万嘅管理费收返嚟，一年收几百万嘅啫。咁、佢就决议咗收两年嘅。 嗰六成嘅钱，结果收翻嚟又有额外几百万收翻嚟啦。咁、但系其实就冇讲到嗰几百万咧，系实质咩用途嘅。咁啲业主都好担心我点样监察咧，亦都唔系一次过做个大维修。系嘛？咁咪好担忧咯。咁、中间有一个位咧，系嗱，当然我嗱，我哋大联盟咧就唔会单单为咗呢啲嗱，好坦白讲。收唔收基金咧，系我哋嘅意见嚟嘅啫。收基金咧，你哋跟足程序做咧，我哋系唔会出声嘅。咁点解呢个个案我哋出声咧？就是、因为佢唔跟足程序做。而我认为佢唔跟程序嘅地方喺边度嚟咧？嗱，呢个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啦。嗱，你哋可以形容为呢、这个系我认为唔跟程序啫。咁系咩事咧？佢已决咗咧，就譬如举个例，我已决咗2018年嘅一月份。就收到2019年嘅十二月，咁啊24个月咯，系咪啊？2018年嘅一月啊嘛， 系啊， 到2019年嘅十二月啊嘛，咁啊24个月咯，而佢就咁样，跟住我一月冇收，二月又冇收，三月又冇收，去到十月，我就话喂，我哋已决咗，本来由2018年一月嘅嘢咧，收到2019年十二月嘅嘢咧，我而家改啦，咁我就由2018年嘅十月。收到咧，去2020年嘅九月，都系24个月。我就话因为嗰个已决嗰事咧，我执行唔切啦，我要迟咗10个月执行。我觉得咁样系唔得嘅。因为我已决咗缴交嘅日期啊嘛。 系啊， 我已决咗系2018年1月1号咧，就是、由嗰日开始。你唔系由嗰日决定嘅嘢咧，即系唔系由嗰日收咧，就是、另一个计划嚟嘅。另一个计划就冇已决过。所以就唔应该俾嘅，系唔应该俾嘅。OK， 有啲业主问我唔应该俾，即系点啊？我话咁即系话，我意见就系话，我经验话俾我听咧，即系佢好可能佢去告你冇俾钱咧，佢告你唔入咯，佢告你唔入咯。咁系咪即系100%唔使俾钱咧？嗱，等法庭点判啦？因为佢根本就冇已决过，系嗰笔钱嚟噶嘛，金额相同啫嘛，根本就唔同嗰件事。我已决咗冇执行到，法团应该自己引咎啦，系咪先？系咪？咁你跟住过咗庙，你要交代10个月之后先问收，系嘛？即系呢个系我嘅例子，即系都系实际个案，唔系10个月啦吓。咁都系即系都一定嘅相当日子啦。我唔想咁白讲边个 系啦， 咁所以变咗呢个嚟咁样咧，我就变咗觉得法团要继续收呢笔钱，唔系唔得。你咪再做多个议决咯，系嘛？重新再嚟定个收款，其实开始收咯。因为佢个定义就系管理费嘅六成啊嘛。咁你管理费嘅六成，你褪咗10个月之后，那个管理费嘅六成可能唔同咗嘅。 系可能加管理费， 可能唔同咗嘅。今晚唔同嘅，大佬，系嘛？今晚又唔同，年期又唔同，咁我点可以话你嗰个系一个？合理的收费呢，是吧？当然有很多很多因由去讲，是吧？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即留意一下啦。讲到这里呢，我想插开一点话题，吴凯欣。 做什么呢？ 因为呢，我其实呢，我习惯呢，我就不是很认那些呢，网上单单打打的东西。即我意思是联盟。 回应是吗？ 联盟里面呢，有很多好多业主咧问过我哋意见之后咧，跟住喺网上面咧，可能佢唔系咁满意我哋嘅答复啦，或者误解咗我哋嘅答复咧，就喺网上面咧就讲好多说话嘅。咁我都知佢哋有睇我嘅节目嘅，咁我都解释下俾你听。我要讲两件事嘅。 好， 第一件事咧就系、是、有啲人咧就曾经揾过我，咁就嗌我去听校屋苑有啲咩诉求嘅。咁我亦都知道佢咧。有找到建制派，有找到我的，也都找了其他民主派的。最抵死的呢，就是他跟我会面的时候呢，他就偷偷地影相，影我跟他会面。其实我知道他影相的，我咪有得他影，我怕咩啫。其实见过我的业主，大家唔好出嚟做证。任何业主跟我会面话要录音呢，我都同意的。 是啊，是。 我想都不想你咪录。系咪？即系我怕咩啫？我啲嘢我都讲得出嚟啦，系咪先？我都系负责噶啦，系咪先？咁点解我要讲呢个 case 咧？ 因为我不会再跟那个人纠缠的 了。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件事是成年前的 了。 他再在今年又插出来讲，又继续骂我。 嗯， 咁啊，我冇乜所谓嘅，即系你闹我，网上面嘅嘢就系咁噶啦，边个有时间边个赢噶啦，系咪？我冇时间啦，老实讲，我咁多时间去纠缠。 系， 不过我想解释清楚俾一啲睇咗呢个节目，而又见到嗰啲人闹我嗰件事咧，咁、我要讲下咧，即系其实佢就纯粹闹我，唔帮佢啫，嗱，冇乜特别嘢闹我嘅。但系咧，好搞笑，头先我咪提过佢揾咗几个人嘅， 系啊， 佢闹我唔帮佢， 嗯。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得我见他啫，你其余他找的人是没有去见他的， 嗯， 得我见了他啫， 嗯， 不过我讲的嘢唔啱佢听， 嗯， 他就死都唔入脑， 嗯， 他最好笑就是他影埋我同他会面嘅相， 嗯， 跟住就话我唔帮佢， 嗯， 我咪见紧你咯，我点样唔帮你傻傻地，系咪？即系我唔会回应佢噶啦， 系， 即系当中仲好笑嘅咧，佢当我傻仔， 嗯。 即系咧，佢好得意地咧，去到见我嘅时候咧，就批评我啦，批评我嘅政党即系民主党啦，咁唔紧要嘅，你有道理咪讲咯，系咪？ 我哋都听嘅， 我哋都听噶，系嘛？但系最得意嘅就系、佢带埋一啲曾经参选过区议会嘅建制派候选人嚟见我啊嘛，即系嗰啲建制派嚟噶嘛，系咪？咁佢嚟见我，咁我梗系诸多批评啦，我咪由得佢咯，系嘛？咁我唔理佢嘅，系嘛？我会面嘅时候，我知过咩人嚟啦，系嘛？我啲人咁出名，出嚟戒票人嚟噶嘛，系咪？咁我咪由得佢咯。讲完一轮之后，佢又话我哋唔帮佢，咁唔紧要啦。因为我讲嘅嘢唔啱佢听，佢唔想用我的方法，系咪？咁咪算咯，系嘛？咁我而家咧。嗰、那个人咧就不断再喺个网上面咧、就散播话我唔帮手啊，即系唔知点解闹埋林卓廷啦吓，即系都唔好意思啊，廷啊唔关你事啊件事，即系害埋你。咁、我今日咧我讲呢件出嚟咧，第一嗰、个人知道我话紧佢噶啦，佢一定系睇我哋节目嘅，即系每次我哋有啲硬 like 嗰啲咧，梗系佢俾噶啦。OK，、你再咁样喺度污蔑我哋咧，我哋会公开声明你系边个嚟嘅。OK， 我开你名噶。OK， 我唔怕噶，系咪？我行得正，企得正，或者你有录音，你有影相，我冇噶啦。我冇噶，你交翻上面出嚟咯。我冇见过你，边个见过你啫？系咪？咁那个事件我讲埋俾你哋听，大家可能你好多人想估下边个啊嘛，系咪？喂，最后佢咪揾咗工联会咯。揾咗工联会出嚟之后，跟住工联会乜都帮佢唔到啦。跟住件事又而家圆通咗喺度咯。呢、个就系结果嘛。系咪？有冇好讲啫？系咪？呢个就系、是、呢、這个就 系 第一单啦。系咪？我要澄清啦。第二单咧，嗰个业主相对善意嘅。 系。 咁啊，即系佢误解咗，同埋咧，我唔系咁喜欢咧。其实我哋做呢个节目，我哋都话咗俾大家听，其实我哋系有一啲方针咧。去同大家讲下，究竟啲策略系点？但系个别帮业主嗰啲嘅策略咧。即系个别个案嗰啲咧，我哋就讲俾个别业主听嘅，我哋就唔会将嗰啲好仔细嘅步骤咧，就公开咁样咧喺个大电波度讲，系咪？咁所以咧，我而家我对住嗰个业主讲过乜嘢咧？就系我希望咧，我同你讲嗰啲咧，你就可以，你就尽量唔好响个，唔好攞我啲意见出嚟，就可以同嗰啲人，特别系头先我讲嗰个人，去讨论，因为我见到嗰两个 merge 埋一齐啊。嗰、那个人咧就问咗我啲意见，我俾咗啲意见佢。其实我咁样讲俾你听系有我的策略嘅。 即系 其实问我亦都未知道晒我成盘计划嘅。我叫佢做咗部分嘅嘢。 但系嗰个就个别屋苑 嘅。系啦，嗰、那个人咧就走去问头先成日针对我嗰个人。跟住嗰个人就话俾佢听：，喂，庄元辉唔帮人噶，乱抌噏噶咋？即系佢试下直接开名。嗱，我话俾你听，其实一路闹我嗰人咧，系唔敢喺网上面开我的名嘅。 系咪？ 因为佢开个名咧，系好多业主出嚟话翻佢嘅。 哦， 你明唔明？我唔怕佢嘅，所以即系呢个世界咧，有你啊，中环天下。 系 我做错嘢，我唔怕你批评。 嗯， 有啲嘢我做得唔好嘅，你咪批评咯，冇所谓。你唔好屈我得噶啦。 嗯， 系咪？咁我要讲讲俾啲 hints 俾嗰个业主听系咩事咧？ 啊， 因为佢问过我，有业主问过我， 佢话佢屋苑咧就有间好大型嘅管理公司，就同佢做管理嘅。咁啊，佢问佢都攞唔到盘账出嚟，就话佢冇跟法例咧去到俾账出嚟。首先咧，佢呢个讲法已经系唔啱噶啦。因为咧嗰个屋苑系冇业主立案法团嘅。因此咧，佢系唔需要跟344嗰个规矩咧去交啲数出嚟嘅。所以嗰个业主已经误解呢一点啦。跟住佢问我。可唔可以透过法律途径去追究嗰个嘅管理公司？叫佢补充翻啲文件出嚟。咁我同佢讲，嗱，我个讲法点样？嗱，大家要听全面听晒我个讲法。我个讲法就系话，你而家排期去讨审咧，你一般咧需时8至9个月。我好相信咧，你而家对口位咧，即系个管理公司咧，佢作为一间咁大型嘅管理公司咧。佢会喺排到期上庭之前咧，就补晒啲文件俾你噶啦。因此咧，到时咧，你啲律师费咧，你攞唔翻，就算你告赢都攞唔翻。使唔使告都唔知道，因为根本上 可能冇咗个 佢都可能俾翻晒你啊嘛，系咪？咁所以我就建议佢，我话不如你问咗佢先啦，你唔需要做呢个法行动住啦，因为佢冇得到俾你噶嘛。咁好啦，嗰、那个业主又点咧？即系嗰个业主 A 啦吓，业主 A 就喺网上边问嗰、那个，先成日闹我嗰个啦。喂，庄元辉话问人攞条数系冇用噶，打官司系冇用噶。跟住嗰个好讨厌我嗰个业主咪话，你唔好听佢讲，佢乱咁噏嘅。我冇所谓，你话我乱噏咪乱噏咯，系咪？即系我又唔想响度讨论一个好仔细嘅个案。不过我就话俾你听。即系我嗌你问，我嗌个，我建议嗰位业主咧，去问管理公司攞账咧，梗系有我，梗系有我嘅道理噶啦，系咪？即系我希望大家系信任我哋，就同我哋去商量件事。我有乜必要去讲啲说话去误导你咧？我有咩着数咧？系咪？即系我希望大家理解咯。呢个世界，即系同埋，就算系批评我嗰位业主都唔系错噶。我唔能够。满足晒所有人嘅要求嘅，我都冇咁嘅期望，我唔会谂住，哇！我庄荣辉啊，讲真，大厦管理嘅问题，我嘅解决方法都系唯一嘅方法，嗱，从来都冇咁嘅讲法。我只会话我嗰个系建议嚟嘅。咁所以咧，希望咧都澄清少少，即系网上嘅嘢啦，同埋大家有啲咩就直接 Facebook inbox 我，或者打去我哋反围标热线就2855044嗰个电话。你就唔好谂住咧。在个网上面闹我咧，我就会回应你，对唔住，我唔会做嘅，因为我唔得闲。OK， 你有咁嘅期望咧，你哋谂多咗啦，好嘛？喂，剩翻嘅时间，有啲嘢宣传喎，冇人系嘛？ 系啊， 关于你嘅喎，威啦系嘛？ 诶，唔系，唔好咁讲。 喂，值得嗱，大家 嗱系值得高兴， 值得高兴噶， 系值得高兴嘅，因为咧，即系自从当选咗之后咧，即系都揾咗办事处啦。咁今次咧就系嚟紧嘅星期六，系啦。大家睇到荧光幕， 嗱嗰个金乃威嚟噶，嗰个唔系我嚟噶， 系啦，嗰个系金乃威，系 搵只讲嘅嘢， 你咁， 我对住金乃威讲噶，我靓仔过佢嘅，OK， 但其实靓仔金乃威唔系啲咩威士， 唔系我哋阿金生睇一睇呢个节目， 你唔好嘈啊，金生有睇噶， 系啦，咁咧因为嚟紧星期六咧，我个办事同金生个办事处就有开幕嘅，咁所以即系都如果有睇节目嘅朋友啊，你哋都可以嚟一齐高兴一下啦，因为我哋当日都有表演噶，有歌厅啊，有魔术啊，有杂耍呢啲。 唔系金乃威唱，亦都唔系吴海欣唱， 系 有邀请咗人嚟唱歌， 系专业嘅， 系专业嘅玩杂耍，有醒狮啊，仲有开幕，因为咧即系中西区咧都冇公屋噶嘛，咁所有啲议员办事处咧都会响啲私人地方，即系或者商业大厦或者商场啦。咁吴海欣你个铺咧就有个商场铺。到嘅 系啊， 即系而家办事处嘅地址就系嗰个大道西，即系2号至12号啦， 系啦， 系嘛，联发商业中心 一楼 系嘛， 系啦 C 一铺， 一上去见到噶啦， 一上去嗰啲 右手边就 系啦，就见到我哋嘅、 okay, 我同金生嘅大相啦。 咁啊，咁你个开幕就唔喺嗰度开幕嘅。就喺隔篱条街嗰个永乐广场嗰度开幕嘅， 系啦，即系上环嘅假日行人坊啦，即系喺西港城附近啦，即系算一个地标啦。 系啦，嗰、那个就系你同金乃威嘅联合办事处。 系啦， 系嘛？咁今个星期六咧，即系1月20号咧，下昼2点就会有开幕典礼。即系我哋就请咗我哋前党友，阿罗志光 局长。 嚟， 系 啲俾人闹到趴街喺个网上面，我唔知道有乜好闹咧，系、 嗯、 嘛？个个开言办事处都请啲官嚟噶啦， 系啊， 我哋都唔请嗰啲。即系好恨憎嗰啲嚟噶啦，已经尽量都系咪先？咁当然有人觉得罗志光你唔开心咁唔紧要咯。我哋即系我都系嗰句啊，我哋好难满足全世界嘅， 系 嘛？我哋做翻自己认为啱嘅嘢，即系同埋即系其实请一啲官员嚟都只不过系一啲、嗯、即系礼仪上嘅啫， 系 咪？唔代表我哋同政府系同一口气。 嗯， 系嘛，我照闹， 系啊，亦都唔代表佢推出嘅政策，我哋一定支持 嘅，系嘛，即系我哋都系， 即系我哋有我哋嘅立场啊嘛， 据理力争啊嘛，我哋呢啲系咪先？ 系啊， 咁所以嗱，即系星期六啦，大家有时间啊，可以嚟参加下伍海恩嘅开幕典礼啦，我都会帮下手啦，因为佢都有啲表演啊，有啲街坊嚟帮下手嘅，我知道多大联盟嘅朋友都会嚟嘅， 系， 咁到时星期六见下大家啦，好嘛，咁今日讲呢度先啦，咁下星期再见， 好， 拜拜。 很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咁究竟点样睇住自己嘅荷包呢？睇解围，我哋帮到你。